五月份沃品射马威水重温。 所以教主的心水就是我三号古浪顺风做胆，配角就是二号金鼓齐鸣，四号平海欢声，五号的奇妙星和九号加州雷电，三四重彩二三四五九户五只户村捞联嚟买。所以教主的心水就是我优与龙共舞做胆啦，配角就是二号的翠龙啦，八号结彩缤纷啦，四号孖宝兄弟同埋十一号太阳威威，三四重彩就一二四八十一五只互村捞联嚟买。 依家已经是月头啦，独立付费节目沃敏射马已经开卖，月费都是400元，而家仲可以经 PayMe 俾钱，各位而家上车都仲未迟噶。 一代江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 第三节，嗱，我是韩外人啦，Peter 哥。 但是我覺得你真的認識足球一流， 不是這個學校， 真的 我們球迷的角度， 球迷什麼是領隊領隊做什麼 在香港是比較好特別一點的，很多時候你見我出介紹我都是用總監的位置，因為我自己 總監我的想法就是總監就是大小通吃喎，大佬通坑渠都是找你喎。 其實香港是比較特別，我當時總監個位置英文叫 Executive Director， 咁點解會用呢個位置呢？因為當時南華會已經有一個領隊喺度，我就唔想話我嚟到嗰個人就冇得做，咁可能我又串啲咯，我又覺得。我是應該高層次的，那咁我覺得 即係總監 係高層次的個領隊，所以我就一路都用總監呢個名義，直至到我離開冇喺東方位置，我都係用一個總監的位置。咁而香港比較特別啲，我一路我自己分工都分得好清嘅，我係管理行政所有。無論大細，我都講去租球場又好，球員嘅出糧又好，我要點樣揾球員又好，安撫啲球員又好，應付老細又好，都係我嘅責任嚟嘅。但係我就唔會去理到我教練去做乜，所以你見同我拍檔嘅教練，我諗到今時今日，老闆可能好多都話我唔係一個好嘅領導人，但係我相信球員同教練。冇人會話我對佢哋唔好， 咁係嘅， 因為我真係俾咗你，我譬如蘋果你見，咦？正話你見點解東方見完一年又係佢，第二年又係佢喺南華嗰陣唔係問點解連咗，我都話你信得過佢嗰樣嘢，你就要交曬俾佢做，佢覺得可以嘅，譬如蘋果。打波前會同我 Peter， 我聽日想咁樣咁得噶啦，蘋果你揸住。咁其實唔係我冇唔同嘅意見，不過我就唔會嗰陣去話 尊重個教練嘅專業。 之前我已經話喂，可能你見高佬啊，高佬你千祈唔好叫佢唔好出咁多啦，出得多後面留油嘅，鞋又行得慢，走又走得慢，即係你會話咗俾個教練聽。他自己知道由他去控制怎樣，譬如左腳是誰怎樣，你試一下用一下他怎樣，我會給意見，但是在球場我不會去說的， 即是你會尊重那個教練的專業， 是的、 okay， 他說用誰、他就用誰了，是 的 即是、我在球場很多時候都見到的，即是、老闆特別有老闆喜歡即坐在那個後備席那個波箱上，跟住咧，同個教練咧自自浸咁，又自己指點點咁。 唔係有時嗰個老細變咗教練添。 係啊係啊， 其實你講我又講啦， 講幾 有幾多個老細真係識波㗎？嚇 ！ 我真係夠膽講㗎呢句。 嗱，講真，你估我講搞幾廿年裏邊冇老闆係咁啊？我自己有一個宗旨，我自己做嘢係點咧 ？Yes but。譬如你告诉我，喂 Peter， 下一场球比何容兴打中锋，如果你说不行的，高佬只是懂守门员， 咁你就已經咁我講嘅嘢冇用啦。得，高佬打衝鋒，不過跟住講完，你再慢慢同佢傾。喂，你覺唔覺得如果我龍門冇咗何容興，我後面死緊嘅，點可能冇何容興噶？高佬喺龍門係最好嘅位置嚟噶啦。 阿 Peter， 我想你講下啲班主嘅心態嘅咩？你接觸譬如啲人，佢個心係咪虛榮心啊？ 佢可能旁邊嘅人太多啦，因為佢坐喺上面，你知講嘢冇所謂噶。你講 咁其實班主你欣賞仲欣賞邊位呢？ 其實喺南華會真係個個老闆都係好人嚟嘅。洪祖昂先生喺佢嗰幾年，無論對球員對我哋職員樣嘢，佢都咁盧潤森亦都落過嚟喺我哋嗰度做過唔同嘅角色，做過主任。因為南華會好怪，以前我哋係主任嘅， 有年一任 足球部主任。咁盧潤森做過啦，好多唔同嘅人都做過，施正騰啦，當年 Samsung 個代理施正騰啦，好多唔同。咁就算東方會錢國忠喺嗰度，譚永全喺嗰度，好多唔同嘅人都嚟過，但係好多人都會覺得我淨係講嚟講去都係代表緊林生，因為喺人哋嘅心目中，林生係我老闆嚟。 係冇錯， 即係呢個即係改變唔到嗰個呢個啦。 可能先入為主， 先入為主 係。嗱喺度講緊個球隊分工啊，頭先我哋咁，你即係譬如你頭先講咗啦，即係嗰個依家就分得好仔細。在你那陣嗰個年代就即係冇咁仔細，亦都可以咁講，係咪你將呢套嘅制度帶入嚟香港？ 唔可以講嗱，呢個真係錢嘅問題。 係 冇錢，樣樣嘢都唔得。我好彩，我打幾個老闆嘅工，搞幾隊嘅波，南華東方都係可以滿足到我嘅要求。咁其實我係點樣睇到呢？我當時因為每年都係我哋攞冠軍去。當時你記得那個叫做亞冠杯呢，都是對日本獨賣的。我們去到日本看到別人按摩師有按摩師，有不同的東西，有不同的人去做，我回來我覺得是不是應該分擔到一些工作，可以不用平哥一個去做完，不用他們那麼辛苦，慢慢將這一套也都足球總會有一個改變了這一樣東西。因為始終是錢的問題，你沒有錢不行的， 你想請多個人嗎？你給錢吧。 Peter， 剛才你講了日本，我想有一個題外話問你，就是我們大家都見證過日本人從零開始，我喺我哋個年代仲睇唔起日本波， 係 到佢有一日佢話我哋要教 J 呢，我記憶之中係基辛格叫佢嚟嘅。點樣由一個零開始搞到今日呢個咁完善嘅情況咧？ 嗱，最緊要一樣嘢，日本人搞每一樣嘢，佢哋有一個特別，而香港我哋做唔到，我哋冇地區啊。最叻你係講遠會 Happy Wedding 係跑馬地， 元朗 荃灣，荃灣，但係有幾多？但係日本你睇啊，每一個地區佢基本嘅球迷，佢係要求父母帶埋啲仔女，佢哋嘅親。 咁你英國都係㗎啦，英國你又分明 係啊，你睇下佢哋就係用嗰個地區，香港冇辦法可以同佢爭，就係、是、我哋真係冇哦，捧南華就係南華，南華喺銅鑼灣，咁我哋唔係叫銅鑼灣隊啊嘛。 仲有啊，我哋個年代嘅時候，日本仔即係成日都輸啊嘛，翻到去佢哋唔係啦，幾歲嘅僆仔咧？ 我看嗰人，喂，邊度入流？同你冇得打嘅，行埋啲冇得打嘅啦嘛，因為 佢翻去咧，六歲嗰啲僆仔咧，公書教學乜嘢都係政府俾嘅。 嗯， 由嗰陣時開始咧，日本已經一步一步已經追過。 即係個資源，政府投撥咗嘅資源同埋。 其實應該講唔係政府去俾佢每一個地區，譬如Sony， 我要求你呢一隊波。你可能是有些稅務豁免啊，或者點樣？ Sony 你就同我贊助呢一隊。其實香港冇話唔得嘅，政府 政府推行咗， 但係全世界都係咁啊！嗱，譬如你講話荷蘭呢個燕豪芬 PSV 飛利浦噶嘛， 係咯， 拜仁慕尼黑寶馬噶嘛， 係咯， 全部有個商業嘅就。即係佢 指定咗一個 撐起， 係啦，即係你即係日本係好做得到嘅。我政府要求你，你喺嗰個地區你有廠，嗰啲球員，我哋當時去練波去集訓，因為郭家明同日本比較熟啦，每年都有帶我哋嘅球員去集訓，去承見到佢哋，佢哋。當那些球員不踢得球之後做事都是在廠那裡、 即你 一步一步 你那個球員將來有保證了，那你就夠膽進去給那個年輕 人給那個年輕人進去。 我想問一下，香港這麼多大的商家，這麼多大的集團，為什麼都搞不起那幾隊球呢？ 其實如果要搞不得搞不起、就是、你所以很 多人有錢，好多真係好多人有錢啊！佢又冇興趣啊！你諗下，我唔記得你記唔記得港燈啊？港燈 係 早升上嚟甲組。港燈如果係早一年唔係輸咗俾流浪升唔到班，因為你記下以前嘅港燈就是英國人做老闆噶嘛，好中意足球嘅嗰陣請曬好多甲組嘅球員落去踢乙組升班，輸咗場波升唔到班。第二年都升上嚟啦，嗰陣就啱啱賣咗俾阿李生，李生 所以佢就 佢唔中意足球，咁玩咗兩年咪唔玩咯。如果當時已經係睇咗甲組有咗成績出嚟俾你睇，點會唔做啫？你諗下當年嘅如果， 我就係如果玩咗幾多年啦、 又係咪就係、 是？咁你對於阿李生嚟好好簡單啫，賺到錢佢咪搞咯，賺唔到錢佢咪搞咯， 咁簡單，咁簡單，冇必要我做乜要去搞啲？ 我解釋，我解釋又俾你聽啊。其實即係你同娛樂圈比較得㗎啦。咁老闆都投資拍戲㗎嘛，咁拍完戲有女溝嘛。咁你就加對波，你靠咩女 溝仔 啊？溝仔啊！ 咁你揾啲名門 咯。嗱我呢個解釋啱唔啱先？啱啊！ 我記得當年咧，都即係球圈係有將唔記得係你講定邊個講呢個 concept 係套咗落嚟嘅嚇，咁啊有人講過嘅。咁你譬如話你港燈咁，即係政府如果有個政策去配合，因為當時係球圈有人提過嘅，政府有個政策去配合。嗱，我指定你八百半，我記得即係點解八百半咧？因為當時有人提啊嘛，啊就指定你係八百半咧，爭在斷半。啊！你係零件，你係爭在乜嘢咁？其實以前係有呢啲商家嚟到參加呢啲足球比賽噶嘛，九巴好出名啦，係咪？零件、怡和、精工、保路華、保路華、精工、保路華，跟住後期啦。 嗱，最慘呢啲都係由佢哋嘅荷包攞出嚟。如果你話呢隊呢一樣嘢，你去贊助某一隊波，你可以有個稅務嘅豁免， 係 佢會唔會更加容易去做啊？ 冇錯， 啱唔啱啊？你而家 其實就應該要㗎， 等於精工保羅話都係由阿山哥、黃壯寶佢哋荷包自己攞錢出嚟㗎。 唔係咁係唔同㗎嘛？喺 最初嘅時候咧，嗰兩屆咧就日本精工 係啊， 咁但係當時嚟講啊，即係你精工有賺錢嘅。就保羅華賺錢，甚至南華都有賺錢喎。嗰年 有嘅，我最記得我上南華嘅時間，因為南華會有一個冧心俾我，我每年我就計嗱點解我都話南華，我每年我就計咗條數出嚟今年我預算有幾多收入，我都話以前我搞波，如果一年冇三四場波大球場爆棚。我都唔知點過啦， 失敗啦！ 因為真係每年我喺收入嗰度有百幾二百萬，南華會撥幾多錢，有剩落嚟。林生，我今年預算係要有幾多，每個月我喺公司攞幾多錢翻嚟，我要咁樣做。 因為可能即係到而家呢個階段，即係依廿年、三十年啦，可能就係冇一隊球隊咧，好似以前咁樣。即係又可以捧翻錢俾老細，我賺到錢。 但 係老細 如果你真係真心去計咧，搞隊球隊係可以賺到錢。即係如果你個制度上好搞嘅話，係賺到錢嘅。 不過亦都咁講，而家睇波嘅人真係少咗。咁你話我要賴我就賴，真係太多好波睇啦。想當年你想要睇。 打得好的龍門，你咪睇高路咯，睇邊個咯？你講啊，嗰陣柏春寧斯打得好，賓士打得好。 啊，呢啲我都要記得啊。 每年只係喺睇戲或者幾個月一次，我聽波我都記得，我要扭開個 BBC 啊。但是我自己咁講啦，我落場睇同埋你喺電視睇係兩回事， 兩回事嚟 嘅。你球場你營造到氣氛，即係成幾萬人喺度咧，嗰、那個係任何嘢取代唔到嘅。但我一個覺得咧，即係大家睇呢個問題，今日都冇人講到呢樣嘢啦。足球如果搞得好咧，係穩定社會嘅一個好重要。嗱，好簡單，呢、這個即係疫症嘅時候咧，譬如點解我哋啊都死都知道諗開翻。啲人冇波睇冇嘢做咧，會暴動嘅。所以佢如果一個政府咧，如果即係話我即係香港政府我唔知啦。但如果譬如一個國家嚟講咧，佢其中一樣嘢要搞掂咧，就係一定個空餘時間俾啲人民有一樣嘢專注。咁足球係一個好重要嘅。所以點解頭先話我哋講嗰種制度咧，冇任何政府都想做嘅。不過只不過香港政府有其他嘢諗啦，佢冇呢個咁嘅概念。譬如你英國咁樣，如果冇波睇，我諗個政府都唔喺度。 咪所以佢下個月開波啦，嗱， 係啊，冇波睇，嗱，一個冇波睇，一個冇得去酒吧飲酒，咁英國就唔使過啦， 死人㗎啦， 死人㗎會。 但係德國好嘢喎，疫情都唔簡單啦嚇，佢都開即刻開翻， 係啊，開翻啦， 英國德國始終紀律性係強啲，佢嘅做嘢你見佢每一場波就話咗要點樣，唔可以點樣。他們做得很足的。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了，下一節 Peter 跟我們講講有沒有德國球員來香港找個星，好嗎？好，OK。